第三节大匪案天啦。咁再讲一讲三月十五号，网聚喺呢个截名，即系截止报名，三月十四号晏昼，因为咧就计人数买海鲜，都系鲤鱼门豪门，咁$400位包酒水，咁如果要报就报啦，因为啲网友尤其阿 lam lam 同阿夜奇话想食海鲜，咁叫我报，咁话好啊，咁几个朋友，因为逢系星期四我哋都食饭嘅，寻晚都又系夹钱食饭啦，咁寻晚就两位啦，咁都系咁噶啦，咁因为正式嘅网聚就唔搞噶啦，咁但系逢星期四我本身都同啲网友咧喺度食饭嘅，有啲譬如好似有啲患咗银屑症啊，或者患咗病啊，想了解嗰啲叫做健康食品嘅资料呢，咁就顺便都过嚟倾下，跟住一齐食饭啦，咁咪 AA 制嘅，咁但如果海鲜因为要买要预咗日我要订啊，所以呢就$400米，咁你哋睇下点样啦。讲返啦节目啦，因为今日都录唔晒，听日上飞机，晏昼三点几机都要听朝返嚟继续录。想讲乜嘢？成龙讲嘅，只有一种电影叫中国电影，人渣、忘本。翁子光讲嘅，香港电影总是那么有尊严同埋色彩。而家成龙呢，喺全国政协委员文艺小组啊，都公开讲。电影只有中国电影，冇香港电影。其实讲得好听啲啦，叫华语电影啦，华语电影比较适合啲咯。咩叫中国电影呢？咁有阵时好似马来西亚都有电影㗎。咁算唔算系中国电影呢？系咪啊？当时阿牛啊、李心洁佢哋都拍过好多㗎。咁佢一样系讲普通话。咁算唔算呢？香港讲广东话，咁台湾又有，咁我想问啦，究竟咩叫做中国电影呢？擦鞋唔使擦咁样嘅，但係我知道电影只有一种，最适合成龙拍嘅就係 AV 电影。冚家产系女你都抽水嘅，成日话做个中国人，去边度都着唐装。啱啱啊，去边度着唐装，话你自己系中国人。要做中国人唔紧要嘅。啱啱呢次嘅两会先至讲咋嘛。争外国护照嗰啲都外国㗎。系咪？所以习近平啲亲朋戚友全部都外国㗎喎。系你要做中国人唔紧要，咁你咪继续做囉。我唔反对你做中国人。但系你唔好将你嘅价值观摆喺人哋度，呢个先系最重要噶嘛。有啲人听我做节目，佢讲你一时一样，唔系啊，我讲件事啫。即系我自己承认我系中国香港人或者香港中国人，因为我对中国有感情，系我由细到大。但系你要我肃然起敬。听国歌，以前我有嘅，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但系而家中国人就系做紧奴隶的人民。包括成龙，你最拿手嘅，而家当日见到你落台，你都要人哋扶，可能好多伤患啊。但系你呢世人最适合嘅系咩电影 ？A V 电影。系女你都抽水㗎啦，啱啱啊？咩叫礼仪之邦啫？守礼，但係你系见到女人都挨埋佢锡啊，搵隻手揽下佢啊，啊，跟住抽人水啊，你咩礼仪之邦啊？咩中国人啊？我同你真系唔一样喎、啊，仲要大言不惭咁讲。电影嘅好睇系因为有多方面嘅题材，同埋有地方特色嘅电影， 你可以拍大卡士大制作 3D 打到天花龙凤，有文艺片，即是写书一样，有伤痕文学，有啲叙事，有啲纪事，有啲科幻，有啲写散文，每一个写都唔同。点解一定要归类为一种呢？所以每一次，其实你真系中国共产党嘅董若嚟。你问下你个仔，点解咁快可以出翻镜？系因为有李成龙咯。你睇下柯震东而家点？喺边度？所以呢，有阵时听到好堪喎。即系讲到呢个世界淨係得男人女人。一系就西方电影，一系中国电影。男人同女人。咁梗係啦，你心目中就真係得男人女人㗎咋嘛。你长期精虫上脑㗎啦，你又告我诽谤你啦。都唔争㗎啦，还念最近都被人哋告咗一次。啊，我礼手就揸住佢。律师信劈咗落去垃圾桶。连告我个名字都写错，我都唔知点答你。不知所谓。每一个人做嘅嘢唔好强加喺人哋度囉。啊，好多嘢你嘅价值观唔代表一定啱。只能够提供一啲事情意见，除非嗰个人做嗰啲嘢係人渣所为，即係道德嘅标准嘅底线破坏咗，即系你成龙。呢嘢最后一节㗎喇，咁讲一讲我熟悉嘅嘢啦。因为真系唔叻，咁唯有讲我自己熟悉嘅嘢啦。特朗普咁而家呢就话全世界所有嘅女啊不锈钢呢啲咁嘅所有嘅五金类嘅制品呢，或者钢材呢，入口中国唔系入口美国，要征好重嘅关税。首当其冲当然唔系中国。中国冇乜嘢靓钢。嗰个炼钢技术唔系嗰一套。真正最靓嘅钢材喺欧洲，喺瑞典。呢个系事实嚟嘅。点解呢？因为以前我做中港运输。我每一次呢，即係都年代久远啦。咁呢就所有嘅钢材入口嘅。咁好似我哋香港呢好多好多乜乜和啊，嗰啲咁嘅铁仓啊，好多呢我哋去吊啲钢板啊，啊钢片啊上大陆。咁佢嘅合同呢就专做香港嘅中银桂圆机，即係嗰间厂呢做一啲不锈钢啊，譬如好似你银行啊，咁要镶到钢门啊钢框啊，或者係当时嘅九巴站，即係嗰个巴士站，咁呢就要做钢架啊，譬如好似你做啲器材啊水龙头啊咁，佢哋做呢啲嘅五金制品出香港，咁所有都来了加工。好记得啦，三 C 钢啦，三 C 钢係钢中当年啦最靓啦，而家当然唔係啦，要抗磨板啦，好薄，但係耐用，我哋叫抗磨板。记忆钢啦，近呢几年近呢三四年啦，最兴用记忆钢啦，你点样揼佢都唔粒嘅。佢因为佢记忆咗，你一揼佢反弹返出嚟变返完好。係唔会粒啫，但係唔代表唔会穿。而家钢材好多样化㗎。咁而钢最靓就係欧洲。当时呢好多人在大陆开铁器厂，然后进口外国的钢产品的，即是钢材，但入了钢材，那些钢材没了的了，全部卖晒，因为值钱了，卖晒在国内，因为来了加工厂是免税，你最重要就计算你做到的多少产品出口的。那他们当时就在大陆买回他们的钢，做一些粗东西，然后出口赚呢个差额。我认识得两间嘅不锈钢厂呢，系赚咗好多钱。 系啊，厂唔系大，得嗰五六十人啫，一间厂，但系赚好多钱，赚好多钱嘅意思就系卖咗啲钢。吓、啊，咁我咁样讲啦，所以真真正正咧受威胁嘅系欧盟，中国算老几啊？系咪啊？你睇下佢啲地，佢嗰啲叫做咩啊？佢哋啲高铁车厢，嗱，我真系唔系吹水嘅，我真系有朋友系专帮高中兴华为啊、中铁建啊出口嘅高铁车厢，佢有份运。一带一路国家最近有个新闻，一年啫，高铁车厢就生锈了。所以美国做呢一次大龙凤，最大威胁就是欧盟。另外就是加拿大，因为加拿大最进口最多钢材入美国嘅，但是靓钢我相信都仲系喺欧盟，所以欧盟好紧张，第一时间扑出嚟，吵得好紧要。墨西哥又系咁，但是特朗普做嘢都系噶啦，今日就一时，听日就一样。转头而家又话可以同呢个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倾啊低关税，所以呢政治就係咁样㗎啦，一时一样。而家特朗普借南韩把口，嗱肥仔恩又借南韩把口，韩国把口，又话可以乜嘢都有得倾，无核化有得倾啊，朝鮮半島無核化，特朗普就話五月份啦，我哋坐低傾啦。其實都係拖字訣啫嘛。你有咗就唔使傾啦，因為你有咗核武，仲傾乜嘢？你只能夠一係就打，一係你就讓我。而家咪要你美國佬讓我咯。其實就係肥仔恩冇讓步啊，佢擺個低姿態等你讓我落台咋。有咗嘅嘢就有咗噶啦。点会拆俾你啊？千辛万苦就系要有嘛，有咗我先有权同你讲数嘛，讲数我都唔会拆，最多以后我唔再核爆再试嘅啫。而家我有咗就系有咗噶啦，呢、这个世界就系咁噶啦。当你有咗，你就唔会冇，你都唔肯呢、这个国际舞台，所以特朗普系柒嘅。民在人都系柒，所以嗰阵时有好多嘅人话有两个癫佬啊，金正恩、肥仔恩癫啊。我之前做节目我都讲过，呢、这个人系聪明到不得了，因为佢知道毛泽东宁要核子不要父子，父都冇得着，都系要原子弹，所以佢胜利咗，喺呢件事赢得好漂亮。国际嘅危机。在这一刻解除了的了，因为他有了，你不将他斩首的话就只能够谈判，一谈判这一场风波就完了。所以很难讲啊，这一节讲到这里啦，短一点，因为都分零钟刚才超了时啦，做这几节很辛苦，因为呢真的很多事做。负担得好紧要，咁你唔好话成日话我你咁多嘢做咪可以唔做嘅，但系唔得，因为咧既然孭咗巴打台喺度，咁有啲好多新节目而家安排紧，下个礼拜都有三个新节目出，咁我希望咧慢慢勤力做到八月五号，然后真真正正咧就可能做翻一个半个节目，咁有剩嗰啲咧就交俾其他嘅节目主持，因为我哋巴打台做咗。七个月，其中有三个月一啲成绩都见唔到，四个月之前开始我哋开始谷，做到而家呢係开始成型啦。我希望将佢恒常化同埋多样化，当一本杂志形式去做，有时事节目，有鬼故，有时装，有大陆议题，当一本杂志形式嚟做。讲到呢一度，多谢大家支持，咁喺台中返嚟再见你啦，睇下听日我能唔能够录埋呢个 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啦，拜拜。